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是月尾啦，你交咗七月月费未呢？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大家点点滴滴嘅持续支持，对 myradio 嘅将来非常重要。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嚟第三節。咁呢次咧個頭要賣廣告嘅，嗱就而家月尾啦。咁啊，大家知道咧，我哋 七月嘅台節目費，七月份，因為逐個月計嘅，大家唔好嫌麻煩。OK， 好簡單嘅，喺個電腦撳幾嘢嘅啫。係啊，68.9， 係68.9。我成日講689蚊， 你又想啊？佢可以俾689，咁但係其實就落一個節目就68.9。係啊。咁當然第一個月就 成績唔錯嘅， 成績都 OK， 咁但係要持續落去嘅，咁所以我哋就任何時間都提住大家㗎啦，係咪？咁仲有我哋中收費模式呢，當然就同其他嗰啲網台收費嘅方式係唔一樣嘅，咁因為我哋而家嗰啲好多人都唔俾錢聽嘅，係咪？咁我哋又容許佢唔俾錢聽嘅，咁就暫時啦。咁當然俾錢支持月費計劃嗰啲朋友咧，咁我哋就會另外俾翻啲，即係要有啲區分先得。所以我哋喺禮拜四呢一個論壇咧，我哋就唔會好似阿陳雲即係國師個級數啦，佢高峰會，我哋唔係高峰會嚟嘅，係咪？咁我哋喺呢度地方又好，即係又唔可以容納太多人，但報名嘅人係接近200人嘅嚟啲，咁就好冇辦法，我就即係篩走即係。相當多的人，因為我們一定是給那些給月費那些就優先，但是優先得來其實已經壓曬了。那還有其他那些給月費那些，他沒有來現場看這個論壇的話呢， 那都只是可以， 我們都會將他錄了之後呢，我們就 send email 給他，那他有得看，其他人沒得看的。咁我覺得咁樣比較公道啲，係嘛？咁但係喺嗰個傳訊嗰個功能嚟講咧，咁隔一段時間，我哋都會將呢一個即係論壇嘅內容咧，都會可能 archive 俾大家去睇。即係佢總係有個時間性，係嘛？咁因為我又要傳訊啊嘛，將個信息傳出去。咁你如果只係局限，淨係嗰啲有付月費嗰啲人，你俾條 link 佢睇，係嘛？咁其他嗰啲就睇唔到，咁 但不過呢個我想補充一句啊，就呢個會議本身咧，我相信咧就大家終會睇到，因為後面因為嗰個歷史意可能好大，所以我諗我哋即係初期 嘅嗱種嗰個組合咧，呢個係我嘅設計出嚟嘅，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幾位年青朋友咧，佢都係即係長於論述。同埋全部都係90後嚟嘅，齊亞明啦，咁佢係上一個莊嘅學院嘅副總編輯嚟嘅。咁佢俾我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佢有一篇文章，即係修理呢個前學院編輯，啲前到好前嘅劉乃強，係嘛？即係直情係 K.O. 佢嘅，我覺得係90後嚟嘅，大學未畢業嘅呢啲係。咁另外一位李啟迪咧，係嘛？咁亦都係即係。即係對嗰個所謂民族論嘅論述啊，其實仲有梁繼平嘅，咁佢就唔得閒，我揾埋佢嘅本嚟，係咪？咁可能喺嗰個傳遞信息之間咧，就有啲即係溝通有啲問題啦，係咪？咁我哋希望下次咧有機會咧，就揾埋梁繼平嚟講嘅。咁另外就即係好出名嘅盧斯達啦，係咪？ 咁呢三位呢，盧斯達就大學畢業㗎啦，係咪？咁就另外嗰兩位仲未畢業嘅，咁但係三個人呢都即係文章都寫得好嘅。即係我見嘅而家呢啲所謂九十後能夠寫得咁嘅文章同埋有論述，係咪？係不多見嘅。咁當然其他嗰啲而家大家睇到嗰啲本土即係派嘅組織嗰啲年青人係嘛，譬如其中一個黃台陽咁，而家即係已經係因為即係如滿天下就跟住傍逆隨之啦嘛，一如滿天下咧就跟住俾人嚼噶啦，係咪？咁跟住就開始鬼打鬼啦，係咪？咁呢個就亦都係意料中事嚟嘅。咁我覺得對呢啲年青朋友嚟講，亦都係一個歷練嚟嘅。不過即係我哋又好難叫佢唔好喺 Facebook 打飛機，問到佢鬧撚翻我噶嘛，係咪？咁佢哋又好在意啲人去批評佢哋嘅。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你作為行動派咧，就大可不必噶啦，俾啲心機做好你自己。即係嗰個範圍裏面嘅嘢，同埋你準備即係迎接呢個打擊啦。老實講咁啊，咁呢三位咧就係比較即係長於論述，咁啊，咁我哋就揾兩位即係年紀比我細一脱嘅孔告峰教授同埋陳雲啊。咁陳雲咧就係呢個香港城邦論嘅作者啊。咁佢呢個城邦論即係嚇。在香港来讲是这个本土派的就是本土意识或者本土主义的中心。中心中心。 是将它整个论述系统化。你可以这样讲。 但现在还是有不足的地方的，要靠阿康保权威，看看可不可以另外有些什么派出来。譬如他提到那个基本法的永续等等，我就有不同意见的。OK? 但是毕竟都是一家之言。咁另外孔告峰咧就即系100%支持本土派噶啦，你明唔明啊？咁佢亦都即系就算喺面书里边咧都有好多文章嘅，咁自己都写过好多文嘅。咁佢又啱啱翻嚟，佢翻台湾啦，梗系回娘家啦，回娘家，跟住又梗系嚟要嚟香港啦。咁喺佢嚟香港几日咧，我哋就掹住佢，咁就出席呢一个民族论与城邦论香港本土民主运动论述探秘。呢个好学术性嘅。不过咧，文汇会大公运咗入嚟咧，就头条就系我哋搞港独，屌你两个大港独集会，你明唔明啊？ 早知收贵啲啦， 冇收钱收咪贵啲啊！豆拎都冇收，免费入场咁收贵啲啊，系咪？早知收钱 系啦，早知收钱啊！ 咁但当然个前提佢系要先俾月费先啦。 佢会俾噶啦，我谂佢俾噶，而家俾噶啦，而家俾噶啦。 咁你睇到啊，费用全面名额100名，而家报名系成200人啦，大佬，系嘛？咁所以有好多人就即系向鱼啦。咁我哋就非常之抱歉啊。咁呢一个论坛咧，就小弟咧就系做主持嘅啫，年纪最大嗰个就负责做主持啊。咁我觉得都够晒份量噶啦，系嘛？而且相对比较学术性， 唔系以我自己睇就佢有一定嘅历史意义嘅，因为你而家就经历咗后政改啦。咁头先玉敏提咗一句嘛，就套用翻啦。 仲有呢啲咧，系唔会有报纸登嘅。 啊，好难讲，我又觉得好难讲。 我哋会发新闻， 系好难，好难讲。 我哋会发新闻。 你话如果有记者采访，我又觉得又未必。但正如头先你讲啦， 我哋唔会俾佢入嚟。 系，唔好俾入嚟。正如头先你讲啦， 即系我哋事后会发个新闻，有事前发个新闻都得。我哋唔会俾佢啲记者入嚟。 头先你讲话，系政改咁样套用啊，吴志森我讲下就系后即系政改过不了，然后咧嗱，而家呢个好大问题，即系跟住行，我点行啊？你话去争取那个普选个问题咁样，咁你而家呢个民主党、公民党或者你会唔会影到而家此刻香港市民佢日常生活上边经济方面、文化方面、政治方面面对紧嘅最严峻嘅问题咧？我觉得系面对唔到，你仲系讲紧以前嗰套嘢出嚟，系咪啊？好啦，你话如果话要呢个针对呢个基本法或者修改，咁如何修改呢？即系我哋向边个方向修改呢？咁呢个又系问题嚟噶嘛？咁呢系要坐得落嚟倾嘅，真系你唔可以讲啊！我点而家最惨就而家系冇人讲啊！咁变咗，如果你话譬如话有呢类咁嘅即系民族论语情况，佢初头俾一个基本嘅原则，即系跟住香港落去行，我点行法？因为而家问题 是實際上是不止政制方面的問題嘛，你還有文化方面的問題、經濟方面的問題、社會方面的問題嘛，這全部 隨時可以拿你命嘛，是吧？ 所以現在呢有些人說、啊、政改否決了，跟住就專注這個所謂的 民生 經濟，那你民生經濟跟政治即永遠脫離不了關係的大佬，是不是？那即包括現在你即個特區政府將個創新及科技局那個就褪後一點，但他都希望在這個會期裡面過到的嘛，又是不是？那只不過在現在即係呢種情況底下，咁起碼即係喺做呢個政治公關，俾人一個印象就係話嗱，我即係釋出善意，咁你啲泛民主派或者特別嗰啲拉布派咧，就唔好再搞啦，係咪？咁樣啫嘛，爭取市民嘅同情、支持， 修補形象， 啊、修補形象咁。但係你有梁振英一日都修補呢番都嘥又廢啦，大佬。 港鐵照交 啊！ 港鐵照交。 咪港鐵嗰啲已經係一早決定加價，同呢個冇關嘅，唔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可加可減機制，此加不減，係咪？咁佢話要加價就講咗成半年㗎啦，係咪？佢按照呢個可加可減機制咧，好啦好啦，而家加咗價啦，4.3%，係咪？咁話知佢舊年賺150多億，一睬你都傻，佢就係、是，係咪？呢啲咁嘅所謂公共交通運輸即係、就是、系統咧，老實講係唔應該咁樣嘅，你唔可以當佢一盤生意嚟做嘅，係咪？更何況呢個港鐵政府佔有70%以上嘅股份。是吗？你基本上你都是一个公营的铁路来的嘛，是吗？是不应该这样的。不过就是唉，香港就是。就是咁噶啦， 咁你問題你個議會產生唔到個制衡嘅作用啊嘛， 咁因為你過去十年就算你話啊，即係呢個北水南來嚇，即係共產黨嚇、啊，即係整個自由行 super 嚇、啊、幫你香港咁啊，咁十年以來你總結幫咗啲咩人咧？益曬啲財閥啫嘛。你基层市民完全冇受惠噶嘛，所以先会搞到今天你一样出现呢个管治困难，系咪？就是、过去呢十年，我当佢真系好多，就是、对香港嘅恩惠啦。咁啲基层点享受得到呢？全部系益咗啲财阀，系咪？佢哋去得利，包括而家啲股票炒到冚冚声，同啲基层有咩关系啊？系咪？咁由你啲人就用呢个嚟做一个即係好即係好坚实嘅理据，就係唔应该得罪大陆，係咪？你佢对你几好啊，係咪？哇，係咁北水南调过嚟俾你哋，係咪？刺激香港嘅经济，益咗边个啊？啊？益咗边个先？唔係益咗香港人囉，唔係益咗少数香港嘅财阀同埋嗰啲既得利益者，係咪？即是你那些股票行又好，你譬如我那天撞到这个张华峰就讲开了，喂成日哎不要否决政改啦，对这个啊不不有影响经济吗，是吧？那么股票啊如果过了你股票又会升到平板啦，那么如果否决了股票会跌到扑街咩？ 大陆 A 股跌到扑街。 有人讲话升到上3万，不过就嗰日食见唔到，相反呢就见到呢、這个即係、就是、A 上嗰个 A 股呢就跌到马路唔认得，係咪？ 唔係呢个係好自然嘅，即係喺上海嘅股票市场。喂大陆呢个监管制度咁薄弱，係咪？仲有佢哋而家啱啱叫興起嘅時候，呢個金融市場咁佢有好多問題嘅，即係啲炒家啊，或者內幕交易呢啲，即係我哋香港即係都有啦。但係起碼我哋香港有一個相對比較健全啲嘅嗰個監管制度，即係冇咁離譜啊嘛。起碼話入邊真係金手指咁篤嘅啫嘛，係嘛？係好有問題噶。我話俾你聽，仲有早輪咧，你睇到有啲網站咧係專門介紹股票，一介紹就升30%、40%噶啦。OK 係嘛？咁嗰啲咪即係我一諗翻起當年咧，就係香港1980年代、1980、1990年代咪試過咯，係嘛？哇！嗰啲報紙財經版嗰啲全部都收水嘅，大佬係咪？佢唱好邊只股票係嘛？咁啊有啲炒家又炒緊嘅係嘛？啊炒起咗之後，大家跟風佢係咁 散貨 散貨。喂，呢啲咁嘅遊戲，喂而家大陸咪開始玩緊啦，係咪？所以對香港有咩幫助咧？請問自由行對香港幫助係咩咧？鋪租係咁不斷起係嘛？你嗰啲高檔嘅消費品係嘛？益咗啲咩人咧？係咪？啊！嗰啲名牌咧，香港噶，吓、啊，即系 LV 咧，香港噶，买个手袋30万嗰啲，啊，呢、這个 Hermes 香港噶，系嘛？好啦，跟住一定系贵铺租，贵铺租嗰啲业主系咩人啊？ 是吗？你看成条广东道民光正的了，是吗？他的商场收这样的租金，什么人发达啊？是吗？钱去了哪个那里啊？好了，跟着你那些中小企业哪有得做啊？挨贵租哪有得做啊？所以香港你现在看到，就算做飲食，喂，我太太都开过四间前后，是吗？扯战扯走，到最后就是因为顶不顺个租金而已嘛，你明白吗？因为你要租金那个即成本大了之后，你那个即产品的质素就急剧下降， 食材就这个跟住的质素就下降， 一定的嘛，是吗？香港吃只新鲜鸡都难吃过人的，即是现在去到这样，不要说冰鲜鸡了，是吗？喂，咪就系咁咯，一个租金就已经攞你命啦，系咪？所以呢啲大家都好明白啦，系咪？你广东话真系冇大陆又会死，系咪？点死啊？而家系咪？你十年啦，呢、這个所谓 CEPA 同自由行，你带起咗香港咩人啊？对普罗市民究竟有啲咩帮助啊？系咪？贫富悬殊越嚟越严重，屋租越嚟越贵，楼价就不断飙升，系嘛？啊，即系人工就冇乜点加，生活就越嚟越艰难，就咁咯。 嗯， 系嘛？有钱嘅就越嚟越有钱，系嘛？可以行险以侥幸嗰啲又会有钱，系嘛？系嘛？行险以侥幸嘅，一个唔觉意又瓜柴，系嘛？咁但系你一般香港市民，究竟有冇受惠到即系所谓大陆对香港嘅呢个政策咧？基本上的答案就已经很清楚了，所以那个民怨始终你都没有办法、啊、即去将它减轻，就是这解了。所以现在所谓后政改时代，你说要专注经济民生，我觉得你就要重新分配资源、 嗯、 有很多制度你要做一些根本的改革，贫富悬殊、人口老化、医疗的问题、房屋，这几样东西你是可以利用现在现有政府的资源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分配。即是很简单，你看看早轮那个剑桥护老院的那个即是丑闻，就是皆因你政府，喂，你没办法起多些院舍，你受制于这些私营安老院，是吗？你不敢动它，一动它，喂，你钉佢牌，跟住喂， 你要安置嗰啲人啦， 系啊， 你自己都揾唔到位。 喂，呢啲系投鼠忌器，揸颈就命，系、嗯、嘛？所以你对佢嗰个监管就一定系松手噶嘛，啊、嗯、嘛，唔会去到太尽噶嘛。咁、嗯、就因为你政府即系吓，成日喺度讲社区安老啊、家居安老啊，讲埋啲无谓嘢，系嘛？自己嗰啲院舍。即是政府资助院舍就喂冇增加，即是冇可以配合到嗰、那个即是需要去增加嘅，係咪？咁你咪冇钱喎，係咪？亦都唔会系冇地喎，係咪？咁你就系冇啊，我将个站推咗去个私人市场。喂，做福利都市场化，呢、這个好大镬㗎喎，係咪？呢、這个社福界一笔个款，咪即系将嗰个即系、啊、政府应该承担嘅责任咪掟出去私人市场咁解啫嘛，又系咪民主党嘅份支持咁啊，搞到一镬泡咯。 罗志光啊， 系嘛？所以成个香港嘅问题，你撇开嗰个政改嚟讲，你而家就成个个管治嘅质素系咪？同埋有啲人对梁振英有啲期待，认为佢会为基层，屌你仆佢间咪一样系向财阀倾斜 ，end up 又系，你睇个标准工时就知道啦，大佬整个委员会结果话而家唔好搞一刀切嘅标准工时，系咪要签合约嗰种嘅，系咪？咁陈婉娴就鬼杀咁嘈啊！当初就你即系同梁振英讲数嘅时候就啊，佢应承咗你嘅，系咪？咁好啦，咪整个标准工时咩委员会咯，系嘛？跟住度出嚟嗰啲嘢，完全系即系嗱，而家嗰个劳工界提嗰个好简单嘅啫，44个钟，系嘛？就咁多嘢啦，一定系要立法一刀切，系嘛？政府就唔就范噶啦，好明显就系咁样。所以有好多呢啲问题，其实有冇得解决？当然系有得解决啦。而家同政改无关嘅，咁你可以做到啲咩咧？基本上 冇做过啊，完全冇做过啊，系咪啊？咁但系唔做，类似阿陈婉娴呢，又会唔会喊咧？ 哇，喊完又喊，边有咁多眼泪啊？ 佢都无辜啊，佢都无辜啫。啊，佢都自己出嚟解话啫。唉， 佢同我讲，佢话当时千钧一发，哇，场面咁混乱，系咪又有人叫点人？系嘛，佢哋咁样又哇，即系乱晒龙咁。佢谂谂下，最紧要投票噶嘛，系咪？即系个时间好短。但系呢个讲法我都同意嘅，当时我都在现场啊，系咪？到佢哋正式 walk out 嘅时候，系嗰个点票钟已经响咗成两三分钟噶啦嘛，三四分钟噶啦嘛，你要揿掣噶啦嘛，系咪？ 即系俾佢思考嘅时间大概一分钟都唔够嘅，系嘛？唉， 咁即系年纪大可能就慢少少啦，反应系咪？ 哇，行姐都唔应该选落去噶啦，都应该退为养人噶啦。 我唔系净系佢，大佬如果咁讲， 咁我觉得全部应该换班啊！真系， 系啊， 你突出咗个问题嘛？而家你一系就唔够班，一系你就即系已经跟唔上个节奏嘛？系嘛啊？咁呢个系反映成个议会嘅问题嚟嘅， 系应该收工噶啦， 收工啦， 收工 啦。 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再讲即系呢个礼拜四嗰个论坛咧。咁我哋就冇直播嘅，咁我哋会将佢录低佢，咁就会派俾嗰啲。即係俾咗月費嗰啲人啊，咁啊再隔一段時間咧，咁我哋就會喺個即 係 archive 咗啦 ，archive 嗰度大家可以睇。咁我哋自己會現場拍好多照片啦、剩啦，或者即係一啲簡單片段咧，我哋都會擺上網嘅。OK， 咁就因為即係招待嗰啲有俾月費嗰啲啦，咁超計就唔會話禮拜四開完，禮拜五文匯大公係有頭版嘅。 咁啊，即系证明我哋嘅粤西计划入边，文汇大公都支持咗啦。咁啊，多谢。如果系就首先要多谢先，多谢先啦。咁俾面 啊，好好笑，系咪？ 帮我看定佢都想嚟 嘅。嗱，嗰啲呢啲咪论坛咧，我哋会继续搞嘅，会继续搞嘅。咁今次就因为撞啱即系阿孔教授翻嚟咧，咁我就通过阿近咁啊同佢联络，咁佢又非常之干脆。 唔系，但我觉得有阿孔教授喺度好重要嘅，因为咧第一样嘢咧就佢其实。喺食球啲文章， 我哋嗰幾位年青朋友很認真嘅，佢哋會每個人寫篇文章嘅，即係會寫篇文嚟咁樣，即係當係有一啲好似又未去到嗰啲所謂 symposium 嗰啲嗰只，即係 seminar 嗰啲咁咁嘅形式啦。咁你報告論文，咁啊有人評論。咁其實我哋個安排咧就係每一位講者咧，三位年青人咧，每人講15分鐘嘅啫。咁跟住就兩位評論人咧，就佢哋三個人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文章或者佢哋嗰個演講咧，咁佢哋就做一啲評論。咁陳雲啊，一個最合適嘅，因為講緊係即係民族論同城邦論，亦都有個咁嘅平台俾佢哋，大家可以交換意見啦。咁我做主持嘅啫，咁第三 part 咧就係俾啲台下 發問 啊，發問啊，咁然後就再請，唔係應該就。评论员讲完，评论人讲完之后，就三位年轻人咧，就每人去回应几分钟，咁然后就交俾台下嗰啲人啊，咁啊问问题。我咧就唔会发表意见嘅，我就纯粹做主持嘅啫。OK， 咁成个流程就系咁样啊。咁我就其实做主持，除咗做一啲即系个人意见节目喺度自己讲晒之外咧，通常做呢啲咁嘅 seminar 嘅主持咧，我有一个相当公正。即系等于我喺立法会做呢个 ITP 主席咁样咁啊，无论你即系民主派就唔会俾 credit 我噶啦，系咪？咁即系大部分识睇嘅人咧，都认为我哋做呢一个委员会主席咧，系非常之即系称职嘅。呢个系即系大部分嘅评论啦，系咪？咁所以主持呢啲会议咧，我哋唔会太多有个人嘅意见嘅，系咪？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咁啊，礼拜四咧做完呢一个论坛之后咧，我哋八点半应该就开，即系个半钟啊，即系至两个钟啦，跟住就系呢个 英文踩场， 英文踩场嘅直播，咁我哋有可能后边嗰 part 咧就变咗系踩场嗰部分都未定嘅，咁踩场嘅时候一开始10点咧就变直播噶啦，咁直播嘅时候可能就系个论坛嘅最后一 part 嚟嘅。因为我哋八点半先开始，咁个半钟系唔完得嘅，可能就已经系个论坛嘅最后一排嘅，咁所以呢个咧，即系变咗听我哋踩场直播嘅人咧，都可以听到部分呢一个论坛嘅内容，咁啦。好，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拜拜。